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第九章《午夜决斗》第22集。 麦格教授在一间教室外面停住脚步，他推开门，把头伸了进去。 对不起，弗利维教授，可以让伍德出来一会儿吗？ 伍德？哈利迷惑不解地想，难道是木头拐杖？麦格教授要用它来教训他。谁知伍德原来是一个人，一个高大结实的五年级男生。他一脸茫然地走出弗利维的教室。 你们两个跟我走， 麦格教授说。三个人一起在走廊里大步前进。伍德好奇地打量着哈利。 进去。 麦格教授指着一间教室叫他们进去。里面只有皮皮鬼，正忙着在黑板上写骂人的话。 出去，皮皮鬼！ 他大吼一声。皮皮鬼把粉笔当啷一声扔进垃圾箱，骂骂咧咧地冲出教室。麦格教授把门重重地关上，转过身来，面对两个男孩。 波特，这是奥利弗·伍德。伍德，我替你发现了一个找球手。 伍德脸上的表情从困惑转为喜悦。 你当真吗，教授？ 绝对当真。 麦格教授干脆地说。 这孩子是个天才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。波特，你是第一次骑飞天扫帚吗？ 哈利默默地点点头，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但看来他不会被开除了。他的双腿又开始慢慢恢复了知觉。 他俯冲50英尺，伸手抓住了那东西。 麦格教授对伍德说。 一点皮肉擦伤都没有，查理·维斯莱也做不到这点。 伍德现在的表情，就好像他所有的梦想一下子全变成了现实。 看过魁地奇比赛吗，波特？ 他激动地问。 伍德是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的队长。 麦格教授解释说。 他的体型正适合当一个找球手。 伍德说，在哈利周围绕着圈子打量他。 轻盈，敏捷。我们必须给他弄一把像样的扫帚。教授，我看就来一把光轮2000或横扫7星吧。 我要去跟邓布利多教授谈谈，看能不能破格使用一年级新生。确实，我们需要一支比去年更棒的魁地奇球队。上次比赛被斯莱特林队打得惨败，我几个星期都不敢和西弗勒斯·斯内普照面。 麦格教授从眼睛上方严厉地瞅着哈利。 我希望听到你在刻苦训练，波特，不然我就改变主意，要惩罚你了。 接着，他又突然绽开笑容。 你父亲会为你骄傲的， 他说。 他以前就是一个出色的魁地奇球员。 你在开玩笑吧？ 这是吃晚饭的时间。哈利对罗恩讲了他和麦格教授离开场地后发生的事情。罗恩正要把一块牛排腰子馅饼往嘴里送，送到一半忘记了。 找球手？ 他说。 可是一年级学生从不……你一定是许多年来年龄最小的院队选手了， 是一个世纪以来。 哈利说着，用手搓起馅饼塞进嘴里。经过下午这场惊心动魄的遭遇，他觉得特别饿。 伍德告诉我的。 罗恩太诧异，太震惊了。他只是坐在那里，呆呆地望着哈利。 我下星期开始训练。 哈利说。 千万别跟任何人说，伍德想保密呢。 这时，弗雷德和乔治·维斯莱走进饭厅。他们一眼看见哈利，快步走了过来。 好样的， 乔治低声说。 伍德告诉我们了。我们也是学院队的，是击球手。告诉你们，我们今年一定能拿下魁地奇杯。 弗雷德说。 自从查理走后就没有赢过。不过今年我们球队一定会大展辉煌的。 你肯定很棒，哈利。伍德跟我们说这件事时，激动得简直语无伦次了。不过我们得走了。李乔丹认为他发现了一条新的秘密通道，可以通到学校外面。我猜就是马屁精格雷格里雕像后面的那条通道。我们进校的第一个星期就发现了。 再见。 弗雷德和乔治刚刚离去，某个很不受欢迎的人就露面了，马尔福。克拉布和高尔跟在他两旁。 再吃最后一顿饭吧，波特。你什么时候乘火车返回麻瓜那里？ 现在你回到地面上，又有你的小不点朋友陪伴左右，胆子就大多了。 哈利冷冷地说。当然了，克拉布和高尔根本不能算小不点，但由于主宾席上坐满了老师，他们俩不敢造次，只好阴沉着脸，把手指捏得巴巴响。 我随时愿意跟你单挑， 马尔福说。 如果你没意见，就在今晚，巫师之间的决斗，只用魔杖，不许肢体接触。怎么了？我猜你还没听说过巫师决斗吧？ 他当然听说过。 罗恩说着，突然转过身。 我是他的助手，你的助手是谁？ 马尔福看着克拉布和高尔，把他们俩挨个掂量了一番。 克拉布， 他说， 就在午夜，怎么样？我们在奖品陈列室和你们见面，那里从来不锁门。 马尔福走后，罗恩和哈利面面相觑。 巫师决斗是怎么回事啊？ 哈利问。 你说做我的助手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 哦，如果你死了，助手就接着上。 罗恩轻描淡写地说，终于又开始吃他那已经冷却的馅饼。他捕捉到哈利脸上的神情，便又急忙补充道： 不过你知道，只有跟真正的巫师进行正规决斗时才会死。你和马尔福充其量只能向对方发射点火花，你们俩懂得魔法太少，不会真正伤着对方的。不过我敢说，他还以为你会拒绝呢。 如果我挥动魔杖一点反应也没有怎么办呢？ 那就扔掉魔杖，对准他的鼻子揍一拳。 罗恩建议道。 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 他们俩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赫敏·格兰杰。 能不能让人在这里消消停停地吃饭呢？ 罗恩说。赫敏没有理他，却对哈利说， 我忍不住偷听了你和马尔福说的。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 罗恩咕哝道。 叶琳，你绝对不能在学校乱逛，想想吧，如果被抓住会给格兰芬多丢多少分啊，而且你肯定会被抓住的，你真的太自私了。 这事真的与你无关， 哈利说。 再见， 罗恩说。以决斗来结束一天，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美妙圆满。哈利躺在床上想到，他早就听见迪安和西莫进入了梦乡，纳威还没有从医院回来。罗恩一晚上都在给他出谋划策，例如， 如果他想给你念咒语，你最好躲开，因为我不记得怎样挡住咒语。 他们很可能会被费尔奇或洛丽斯夫人抓住。哈利觉得自己是在与命运作对，今天又要违反一条校规了。另一方面，马尔福讥讽的脸不时在黑暗里显现，这是哈利面对面打败马尔福的一个大好机会，他不能放过。 11:30了， 终于，罗恩低声说道， 我们得走了。 他们穿上晨衣，拿起魔杖，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，走下旋转楼梯，进入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。壁炉里还有一些余火在闪烁着微光，扶手椅仿佛都变成了一团团黑乎乎的影子。他们刚要走到肖像洞口，就听见离得最近的一把椅子上有人说话。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这么做，哈利。 一盏灯扑的闪亮，是赫敏·格兰杰。他穿着粉红色的衬衣，皱着眉头。 你， 罗恩恼怒地说， 回去睡觉。 我差一点就告诉你哥哥了， 赫敏不客气地回敬。 珀西，他是级长，他会阻止这一切的。 哈利无法相信，居然有这样好管闲事的人。 走吧， 他对罗恩说。他推开胖夫人的肖像，从洞口爬了出去。赫敏可不会这么轻易让步，他跟着罗恩爬出洞口，像一只发怒的母鹅，压低声音朝他们嚷嚷。 你难道不关心格兰芬多，只关心你自己吗？我不想让斯莱特林再赢得学院杯，不想让你把我用转换咒从麦格教授那里弄来的分数全丢光。 走开。 好吧，不过我警告你，当你明天坐火车回家时别忘了我说的话，你真是太…… 至于太怎么样他们就不知道了。赫敏转向胖夫人的肖像，想重新钻回去，却发现面对的画上已空空如也。胖夫人深夜出去串门了，赫敏被关在了格兰芬多塔楼外面。 现在我怎么办呢？ 他扯着嗓子问。 那是你的问题， 罗恩说。 我们得走了，快迟到了。